锵锵三人行，张老师，昨天王蒙老师给咱们俩抛出一个问题啊，这问题呢跟年代，哎，您算是几零后的作家？ 我三零后的。 他说这三零后的作家，那天跟这个一个八零后的作家聊天，哎，他就是说，首先王蒙老师说，就说觉得这个八零后的这个东西写的呀，文笔也有很多给他启发，或者说也学到很多吧，但是就提出一样。就说他对这个八零后的这个写的东西啊，王蒙老师就说，一方面呢好像感觉没有昨天，嗯，再一方面呢感觉呢像是个什么瑞士的作家或者是卢森堡的作家，就你这地儿是在哪儿的，有点飘零模糊啊，这么个感觉。然后他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要不要这个东西，要不要昨天，这个我很有共鸣，因为也有不少人最近提出来，就好比说呢，比如说招一些这个文艺类的院校的学生，那么这个招生的老师啊就说啊，他说我现在也困惑了，好比说民国你可以不知道， 对， 但是不是说文革你也可以不知道，就是说甚至改革开放你也不太清楚， 是， 对， 就是说到底要不要这些个东西？ 对，当然我觉得当然是要，但是是不是就能怪到这些小孩的头上去，是他们拒绝了呢，还是说我们的教育也出了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大人，他们的父母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其实是他们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那辈是经历了这些历史的人呢，他们是见证人，他们其实有责任要告诉这一代人，再告诉他们的小孩，对吧，子孙过去发生了什么，中国以前30年前其实是什么样的，就是说你今天穿了满身名牌，你觉得你已经世界公民，你有着美好的未来，可能中国明天确实比今天更美好，但是中国是从哪儿走过来的，这是一个作为人，你如果是不是一个单片人呢，如果是一个丰厚的人，一定要有一定的历史感。你比如说一个简单的事情，有一个数据我听说哈，就是中国在1950年代，就是50年代的时候，那个 GDP 不是 GDP 是什么人均收入，他把那个换算过来，这个就是所买钱值多少钱换算过，还不如宋末的时候呢，那就是等于是12几几年，有这么一个数字啊，我不知道多准确啊。而且有人就是说把它和现在的中国崛起来看，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有多么的奇异，和就是说是一个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事实，因为我们刚以前说到中国和印度，就是在14世纪以前啊，或者15世纪以前，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牌的经济大国，结果恰好是在中国，就是说在欧美欧洲开始起飞的时候，我们开始衰落了，一下就几个世纪，那么一直哗哗哗走到哈衰落革命什么寻找西风东渐，到了50年代，我们到了一个特别低的低谷，至少从一个经济的角度上讲，对吧，那这个历史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知道的，是从那么低的低谷上我们走到了今天，走到了现在，这个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真的是不知道你是谁了，就我觉得。 对，所以现在呢就聊什么呢，就是说改革开放30年我们失落了什么，我们获得了很多，我们失落了什么，其中有人说就是人文精神，就是那这里边也包括昨天了。 这王蒙还掺和过，这是90年代的一场争论。 啊，是吗？这给我们讲点掌故。 不是，这个我再把刚才那个话，我是觉得这样，作为个人的选择来说，啊，或者作为一个写作人的选择来说，你可以选择这个历史感很强、时代感很强。啊，乃至于国家民族地域地方感很强的作品，也可以选择我把这些都洗得相对啊，让你看不出来，我就是飘飘然的，我就是在过着我自己的 边缘的、 或者是个人的，或者是青春的，或者是性别的生活，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同时呢，如果我要看了一批作品以后呢，我又觉得呢有点自个儿糊弄自个儿，说哎呦，咱们这个这么多作家已经都过着那么高雅的，那么这个 小资， 那么小资啊，已经过的生活已经和在日内瓦一样了，已经和在威尼斯一样了，已经和在萨尔斯堡一样了，我就觉得真的吗？有那么舒服吗？我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去。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么几个问题。那么刚才您说了一个，问了我一个什么问题？ 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你要说这么一改革开放，这个人文精神失落了，这有点，这个话有点，我这么说有点抬死杠。 嗯， 那是不是您认为不改革开放，人文精神充沛啊，舒服？就跟我最近看那个似的，最近我看一个对话，咱们一位中国的社会学家就讲，说你们看啊，这就是这个短片，你们看了、啊，这就是深圳的一个工厂，一个车间，在那儿给美国啊制造这个牛仔裤。 嗯， 说你看这些女工，她们有的在这儿干了三年了，有的干了五年了，有的干了八年了，她们的青春和美貌就在制造牛仔裤中消失了。这就是全球化对中国人的压榨。这就是全球化对中国女人的美丽的剥夺。我怎么听着，我听不懂啊，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这哥们儿或者这姐们儿他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这些人让他们都回山区去，都回 到土地上、 啊、都回到土地上， 嗯， 都回到土地上，然后他们青春就永存，是不是啊？他们不被美国人压榨， 嗯， 那被谁压榨？ 不是，这有一 美国 被他婆婆压榨， 不是？ 那就是婆婆压榨可以，丈夫压榨可以，美国压榨 他这真是在农村里劳动过的人， 对 他的很多观点 是，因为我很多农民，他们最感谢的您猜是什么？ 就是， 但是很多东西可能进城打工， 进城打工。 他说这个他最拥护的政策，你只要允许我进城打工，我生活推差不到哪儿去，我饿不着，我细粮也吃上了，我房子我也盖了，我儿子也能娶上媳妇儿。 我和好多来北京打工的这种， 他最满意的是这个政策。当然什么包产到户这些都很好， 嗯， 但是真正救了他的命的就是进城打工。 进城打工。 哎呀，但是这个真是一个很悖论的一个吊诡。 对， 你好比我听见美国工会给中国工人游行呢，就是说，你们中国东西为什么价钱这么便宜？ 是啊， 你们剥削他，没 剥削他， 就没有 钱。我们剥夺了他的青春， 对。 但是反倒是 美国人的青春。 现在你这还有一个就很复杂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新劳动法夸一出来。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珠三角、长三角很多 企业 一下子纷纷倒闭？它原来是建基于比较低的人工，或者休假也不给休息。可是照您这意思呢，那么这些农民他来打工挣点钱已经很高兴了，日子他很满意，他不觉得被剥削、被剥夺。那 是另外的问题， 那是另外的 啊。他劳动条件应该改善， 对， 工资应该慢慢提高，这我都见过。 市场要向规范的，这都没有问题。这但是回到咱们刚才说的，你要有一个历史的观点， 对、啊， 就是他曾经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这就是要知道昨天的， 对呀、啊， 对呀、 啊， 昨天、 啊啊。 所以就是说，昨天的人文精神好啊。您觉得昨天人民精神好、 哦？你这我跟 你说，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好， 文革的时候好，还是日本时期好。 嗯， 在反全球化的很多新左的、中国的、是印度的，我见到一大批这种观点，就拿这种举例，血汗工厂、 嗯、 啊。但是实际上，比如说我跟很多安徽来打工的，这些好多是，比如说男的在这儿做装修， 对， 然后女的在这儿做阿姨或者做售货员，他们都说，哎呀，我们生活跟前那20年前没法比，你知道？他说我们那一代在60年代出生的这批人，就是40多岁都很少，因为饿死的人太多了，根本饿死你都不能上城里去讨饭，你就得死在当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像现在他们盖的房子，说我们是住的差，在这儿是租个农民房，很小小的，但是他们都攒了钱，家里的房子盖的比你们家大呀，我们都盖2层的，都很大，然后以后孩子要上学，上学了以后也许比他父母做的住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但是他有这么一个可能性。这可能性是怎么来的？就是通过人口可以流动了，可以自由的到哪儿去找工作上学，就这么开始的。但是你说是不是我们永远要在这么一个低级的，比如说一个产业链上，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我觉得这个产业转型升级那是下一步的事儿，对吧？然后要有工会法，然后跟跨国资本怎么谈判，怎么关系？你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就说哦，你我觉得美国也，他其实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事儿现在说不通了，因为利益已经不一样了。 是 他们的工作都跑我们这儿来了，所以他们那边民主党一竞选就拿这个说中国说事儿，你们的产品怎么剥削了什么工人了，怎么怎么样？其实他后边有一个 在不同阶段上工人利益已经不同了，要求也不同了。 所以说复杂的问题要复杂的去讲说， 是 不能用简单的一个主义或者一个什么就 对对 啊。而且我听你这么说，我觉得这看出昨天用出来了，忆苦才能复甜呢。 是是是，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还真是不大了解昨天，尤其没有经历过昨天的人呢、啊、他比较注意今天。 对，他这个今天有今天的毛病，这是肯定的。而且我现在啊，我信了，就是到了100年以后200年以后，那个社会仍然会有很多矛盾， 很多问题。 但是呢你不能因为对今天呢看到了某些毛病，你结果就用一种这个浪漫的方法来想念昨天，我觉得那是很可笑的。 嗯， 比如说就刚才说的这个，说这农民上深圳打工，这是我们假定他有也有不好的待遇、 嗯、 那其实有少给工资的，还有扣押工资的， 对 啊、还有被侮辱的、嗯、 对， 还有各种故事，你要写我们也可以写、嗯、也可以写这个弱势群体怎么受糟践，怎么干嘛，我们替他们说话，这都是应该的。可是但是反过来说呢，如果说不许他出来打工，又会是什么情景呢？所以这个人文精神能不能够离开他的生活的提高，能不能够离开生产的发展？我一说这话，我最受攻击，就是说你堂堂一个作家，你应该强调文学才是最主要的，不吃饭都应该一天看三本小说， 灵魂 是灵魂，那是灵魂。但是我不行啊，我少吃一顿饭我就饿了。 我怎么就感觉您在这灵与肉之间好像怎么稍稍倾向于肉的火线呢？ 这帽子，因为好像中这个作家的传，不光是中国，整个西方这个作家都有一个是左翼，一个是质疑现代性。质疑现代化、 嗯、 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深刻的作家都是在比如说在反资本主义里边异化的对人的剥削这一面里边显出了精神的重要和崇高。但是如果我觉得如果你有更多的历史观，更广的一种人性的关怀，其实你会看出来这个现代化和反现代化它是可以同时进行的，而大的潮， 这个话说得非常好， 是吧、 嗯、 我就觉得这个灵与肉本身呢就不应该对立起来，过分的把它对立起来呀、啊，是这个人，我不知道是大脑太发达了，还是太不发达了，才弄成这样，是不是？你比如说，身体健康，我宁愿相信那个话，说健康的精神与健康的身体，这个比那个说我可以不要肉体，我只要灵魂，是吧？我有精神原子弹。 嗯， 我不信那精神原子弹，因为这精神原子弹太吃亏吃的太多。 就连文学，您说咱们那个以前那是贾岛什么说苦吟、 嗯， 我就感觉他肯定是一个瘦子，所以他那个他怎么苦吟是在 那 个诗一样。 他能他的能力也不是太高， 也不是太高。 这个我呀早就有这想法，我还没敢特别公开的说。 哎， 后来你猜有谁给我做主了？ 嗯， 饶宗颐。咱们香港中文大学那个大国学家、 对， 他说这个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有什么可琢磨的？那哪有那么大意义啊？还在推敲推敲，但推敲这个词儿用着很可爱。 对对对， 他留下了一个 推敲 有趣的词， 很好。 但 就这个诗本身呢、啊，您得了吧，您那贾岛，您要不得贾岛不算什么大师。 钻这牛角尖儿，就钻那个盛唐气象，都是很简洁的。琢磨这一个字儿、两个字儿，我觉得唐朝他喜欢富态，喜欢那个人很元气充沛，都是有道理。 但是我倒觉得您对这个李商隐的这个研究， 是 好像说出了一种中国文人的那么一种性格。 对。 这是一种什么性格呢？ 就是我说 您讲过，我觉得您对那个李商隐的文人性格， 我有文人性格，我说他是什么呀？他呀，他实际上还是一种弱者的心态。 嗯， 我觉得是一个弱者的心态。 嗯， 就是他非常希望自己有所作为，但是他又或者没有得到那种机会，或者又碰到某些挫折，他就叫苦连天。是吧？人间凌云一寸心呐、啊，是吧？那时候他非常年轻，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十几岁还是二十刚过，二十挂零。有一次，考试这个科举考试啊，考得不成功， 他说人减凌云一寸心，就是把我本来是 凌云之志， 凌云之志，他是说永竹，永竹子竹笋，可是本来这个竹笋那是可以捧一下子可以长一万八千丈的， 嗯， 现在呢您二寸就啪啪啪给减了。但是我想他这也太悲哀了吧，你二十几岁就是你二十几岁还可以继续练短跑呢，可以是不是，你怎么你照样凌云呢？再比如说莫笑流花不及春呢，先期凋落，先期什么寥落更愁人，因为说这个石榴花开的晚， 嗯， 它是阴历五月它才开，以后您注意一下， 嗯， 它阴历五月才开，说你赶不上春天 啊， 可是赶上春天的呢它先期寥落，它早早的就已经落了。 哎呦， 我说这 对 他太不健康了，这个人呢，他就缺少体育精神。 对， 要有体育精神的话，你 要 跑得 也 更高 起步 啊，要更高更快更强， 要更快更强。还这，但是我们传统上认为这不是一种美吗？ 当然 美， 这 确实是美， 美确实是美。 对， 嗯， 所以我又说什么呢？我认为啊，这就说上你上瘾了。这说上你上瘾，这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要不然像我这么说你上瘾，你也不敢这么说。因为他也都要从政治上来说，说他是由于参加了什么哪个两党之间的斗争，然后这斗争中受了坏人的迫害。那过去都是这么， 过去都这么研究历史的， 都这么研究历史啊。所以我说李商隐这个呢，他把一种消极的负面的情绪啊，纯美化以后，是一种无害化处理。 但是您说咱们这个是不是有一个 像文化部长的这也写的是无害， 对， 无害化。 但他这个传统是不是有这个倾向？就是咱们要看先秦的时候，那时候好多文人都是文武双全的，讲到就是说，那么多的思想家，从孔子，我在这儿还说过，就是说他其实射箭也很好。那时候的贵族讲的六艺，又要会赶马车，又要会射箭，而且后来还有这个比武。等等，虽然咱们没有发展成奥运会，但是一直都是重视这个文武之间的平衡的。倒是后来倒越来越好像走向这个文人化。 这和这个中国封建社会有关。 嗯嗯。 我就说呀，你这个社会呀，给这个文人也好，是吧？武人也好，留下精人也好，你留下没留下个人奋斗的空间？ 对。 如果在李商隐那个时期，或者在后边这些时期，你根本没有个人奋斗的空间。 你这个时代就没戏了。 哎，就跟那个就跟孔乙己一样，是不是？你老考不中，你考不中，你就是一个废物，你就是一个废人，是吧？你好，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是孔乙己的下场。所以我上那绍兴吃饭，他上他那个咸亨酒店， 嗯， 他让我给这个题字，我题的就是。怀念孔乙己学长。 三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神侃啊，但是您就这就说到心态了嘛，我又给你绕回来，就说这个八零后，这现在，那么我感觉到包括我自己在内啊，跟你们那一代老革命啊，真是有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怎么实际上就是工作是工作，比如说在生活里啊，实际觉得这个社会跟我无关。其实现在很多人包括写小说写他，这是一种呢，他是觉得无关。另一种呢，我就说想起李商隐，我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什么挫折，或者觉得对这个社会啊太不符合他的价值观了，于是呢就归向了个人，归向内心，自己可能去追求自己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说呀，说咱们就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呢，他现在呢就比较起来， 嗯， 有更多的个人奋斗的空间，是不是啊？你们现在有一种说法，尽管这个说法不太科学，说你可以走红道，红道就是你可以做公务员， 嗯， 这个就是做这个党员啊，执政党的这个很好的党员，是走红道。嗯，可以走这个黑道，黑道可不是说黑手党，他是说恰恰是说做学问，就那帽子博士帽什么东西， 哦，那叫黑道， 哎，博士帽学教授帽，说走黑道，还可以走黄道， 黄道就是 赚钱， 去赚钱 啊，对，像黄金白银、 你现在你可已经看出来了，是不是？有的人是吧，在仍然对这个每次国家招收公务员呢，报考的人多极了，可说明公务员仍然是一个被欣赏、被追求的一个职业。 嗯， 职业选择择业上来说， 但是至少他有了 有了别 的 了， 其他 的 比 有 了 别的 了。说这个八零后的作家，我就想到那个韩寒，是不是？ 对， 我是个人是比较欣赏他的，我觉得跟他写的东西可能跟你刚才说的其他的一些，我不知道指谁啊，还不太一样。我觉得他还是，尤其是他的博客文章，有一定的社会关怀的。 对， 而且呢。你看他的生活方式就是去赛车嘛， 对， 像这种人在20年前是不可能存在的， 不能存在， 怎么能这么生活呢？是不是？ 我有一次我有机会跟那张悦然接触也是，他现在就靠写作，他也不没有任何地方给他发工资，他原来是新加坡大学学这个电脑的，后来他觉着没劲，他也不学了，他也不没有，他并不是一个电脑工程师，他没有这方面的职业，他可以走这条路子。郭敬明呢，那么他现在既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他又是一个很好的文化经营出版家，说他所出的小杂志最小说是吧，发行量非常之大，他又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什么出版人金立红这些人结合起来搞什么青年作者的征文这些东西，他都搞得非常红火。 对， 所以他就说这个文人也各式各样的了。 对，空间比以前大了，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种问题啊？ 问 题，我觉得就是说看跟哪儿比了，跟以前，您比如说咱们的坐标是跟以前比， 是 50-60年代比，它就是空间大了。 对， 可是比如说咱们又说到奥运哈，我就发现，比如美国的那个叫写那个世界是平的那个弗里德曼，他就写了一个评论，他我觉得也很用心，也很深呢，就是说他强调在这个。奥运开幕式上看到了中国文化还是一个整体主义的文化，但是整体主义它强调力量一面，而且它强调跟美国这种个人主义的文化相比呢，他说它的优点，他比如说他就在写这个他说在911之后，你看中国申奥成功，911之前两个月这儿咱们这儿申奥成功了，从那儿开始之后的7年中国是万众。